总人口23%。首都莫斯科是疫情重灾区，当局强制部分群组注射疫苗。英国星期四的单日确诊人数是38,000多人，再多140人死亡。另外，土耳其至少两个省发现不明变异病毒株，正进行基因研究，以确认是否新变种病毒。伊兹米尔省和里扎省近日确诊的病例之中，感染不明变异株的比率是介乎40%至60%。回来本港，警方检获市值大约7500万元的怀疑可卡因，拘捕一名本地男子。警方毒品调查科人员根据线报调查之后，前日下午在屯门截查一名可疑男子，其后在龙鼓滩和百香锦上路的两个单位之内检获58樽，共大约63公斤的怀疑可卡因。被捕男子现正被扣留调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7，日元110.04，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9，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92点，跌14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22美元，卖出1794.18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就慢车。另外在港岛区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资讯道一段就比较挤塞。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现在部分地区落非常之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世界本来就大不同，冲破思想壁垒，没有墙令世界更漂亮。 港台电视31致力提倡共融，一直制作相关节目，当然为你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每日直播港队焦点项目、精选赛事， 撑本地运动员，为残奥会选手喝彩。 港台电视31。 乜嘢系钱？ 都系一个经济学嘅问题。 哈林食生面， 所谓中介啊嘛， 媒介 系一个媒介嚟交换。咁所以其实你乜都可以货币啊， 贝壳啦， 或者盐啦， 盐系罗马用过嚟出粮噶， 埃及就用啤酒嚟出粮啦， 中国嘅官就兴出米噶嘛。 咁喺美洲啲古文明就用可可豆。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8月27日，资审会裁定郑松泰选委会当然委员登记无效，即时失立法会议席。 垃圾征费草案通过，18个月准备期后再定生效日期。 国务院批准粤港澳承办2025年第15届全运会。 喀布尔机场遇袭，据报超过60死，12名美方人员丧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2021年8月27日是千禧年代，这里早晨有萧乐文在这里。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昨天呢就有一个的有关于选举委员会，因为它是选举就是会在下个月的19号举行的。政府呢昨天就刊宪就公布有关于一些有效提名的参选人的名单。1500个选委议席入面呢有两个人呢就是提名无效的。其中呢就是包括热血公民呢的现在叫前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因为呢他是被指呢不符合呢是拥护基本法啦效忠特区的条件，所以就即时呢是丧失了他原本的立法会的议席啦，亦都是5年内呢是不可以参选的。见到呢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啦政务司司长李家超都提到话资审委呢是曾经要求过郑松泰呢是就着指明的事情提供一些资料和解释的，并且寻求国安委的意见。资审会是根据国安委的审查的意见书裁定了郑松泰是登记无效，这个 DQ 的决定因为涉及到国安委，所以也是不可以司法复核上诉等等的。被问到究竟资审委是基于郑松泰的什么言行是取消他的资格呢，也没有公开到一些细节的。见到李家超就说一些审查的资格的过程是不容许任何人以花言巧语替自己漂白。对于今次情况，现在最终郑松泰就失去了立法会议员的议席，都请来他跟我们一起谈一下。有前立法会议员郑松泰，早晨。 早晨，大家好，早晨。 早晨，郑松泰，而家因为你本身喺选委会嗰个当然委员咧个资格就无效啦，咁同时都连带到你立法会嗰个嘅议席都冇咗啦。点睇今次呢一个嘅结果，同埋你本身申请做当然委员喺呢一个嘅选委会嗰阵，系咪都有遇过有呢个风险嘅咧？ 我谂首先大家即系嗰个清楚咧，就系立法委员本身系一个当然委员嚟嘅， 系 咁，但系通过咗完善选举制度嗰个条例之后咧，咁就。嗰、那個就有啲分別，就係、是、要視乎嘅，就係話資審委向我嗰個嘅即係委員嘅叫做資格上面係會做出一個嗰個資格嘅確認啦。咁所以今日咧，其實就就咁聽上去咧，係當然係有少少覺得嘅，就係話有啲奇怪嘅，因為其實係為緊第七屆嘅立法會選舉，咁我去註冊我既有嘅當然嘅委員呢一個嘅資格。咁但係咧就變相結果咧就係、是、取消咗即時 DQ 咗我而家呢一個嘅議席啦。咁頭先你問到嘅就話嗰個係咪一個預計或者係即係預想到之內嘅事咧？咁亦都事實話嘅，我去遞嗰個申請表嘅時間咧，咁我當然可以係可能學其他啲嘅即係人嘅做法，甚至我唔登記都得，咁啊即係避免啲幾個月可能會面對住被直接 DQ 嗰個嘅情況啦。咁但係亦都我咁去即係直白去面對嘅就係，因為始終如果我哋係即係由我啦，要需要係考慮嘅就係話，喂係咪真係要係參與嚟緊嗰屆嘅選舉咧？咁我都必須係經過資審委嗰個嘅審查嘅，所以因此你問到係咪有即係預料或者係預計到嘅話，其實係有一定嘅準備嘅。 係。我想知道今次咧，即系除咗寻日啊李家超即系呢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公开讲之外咧，其实你私底下都会收到选举委员会嘅通知信啦，即系解释就系话你已经失去咗个资格啦，亦都讲到话你点解会唔符合拥护基本法啊或者效忠特区个条件，系咪入边有提到嘅咧？同埋我见你又有提到话一啲保密嘅原因未必公开得，佢系讲明咗系唔可以公开嘅，系咪咧？ 咁當然喺嗰個信函裏面就冇話叫我就唔能夠公開嘅， 咁但係事實上嗰個公開就對於嗰個嘅資格審查嘅批核咧，我相信就冇乜直接嘅關係嘅。因為事實上裡面問嘅嘢咧，都係過去我一啲公開嘅言論啦、寫過嘅文章啦、出版過嘅著作啦，以及當然係涉及一啲嘅，即係可能係會唔會同刑事或者係相關所謂嗰、那個即係資格考慮有關一啲嘅行為。咁因此嘅就係話，其實嗰個部分佢提出嗰啲嘅問題咧，就我諗過去啲五年啦或者六年啦，係有去留意過我一啲嘅新聞或者一啲嘅諗法嘅朋友咧，就大概都知係咩嘅範疇嘅嘢嚟㗎。咁所以其實佢嗰啲問題都係幾直白嘅，即係有問到三點啦。第一樣嘅就係話係唔係忠誠效忠基本法、特別行政區同埋中華民共和國？咁嗰個嘅就係即係問緊嗰個忠誠同埋嗰個真誠嘅問題。第二咧就係關於嗰個嘅憲制責任，即係譬如作為一個立法議員嘅話，其實你認為自己有冇去實踐到相關嘅嘢啦？咁第三嘅就係涉及一啲外國勢力嘅言論啊等等。咁我諗其實嗰一個綜合嘅考慮嚟嘅，同埋亦都咁講嘅就係喺嗰個標準上面嘅我諗資審委佢有佢嘅即係一個即係整全嘅考慮啦。咁但係你話具體而言係因為啲乜嘢或者做咗邊一樣嘢，咁說實話我都真係未必太清楚嘅。 你有冇一啲心目中嘅估計咧？係邊一啲事件 咧？我諗同個別事件係無關嘅，我相信係啊。你話即係如果係要我去判斷啦嚇，即係呢個純粹個人嘅判斷啦。我諗係過去嘅就係有一啲嘅即係叫批評或者言論上，可能譬如係要求過去改變個制度，即係譬如舉例改變修改基本法，即係唔希望香港去到2047年嘅時候，咁就係即係50年不變就冇啦，希望能夠係香港能夠長治久安咁呢啲嘅睇法啦。可能嗰啲係即係比較喺而家呢一個嘅經過咗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啦，同埋係國安法之後嘅話。當日去有啲嘅提倡嘅話，咁今日嘅眼光嚟睇嘅就係有問題咯。 OK， 我諗係最主要係嗰個嘅制度上，或者係直接係關於譬如可能係特區嘅組成啊咁嗰類一啲嘅睇法係直接相關嘅。 係阿鄭松泰，我想搞清楚啦，頭先你提及一啲資審委曾經喺個查問嘅信件嗰度問到，即係譬如問係咪忠誠啊，係咪一啲涉及一啲憲制責任嗰啲，係佢查問由你再補交資料嘛。但我想知道佢後尾再通知你話係你即係唔合資格啦，失去咗資格啦。咁其實佢係咪都有解釋你點樣失去資格啊，或者點樣唔符合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嘅條件？有冇講清楚嘅咧？呢個係 冇嘅，冇嘅，冇嘅，冇嘅。我理解嘅就係話，根據完善選舉制度嗰條條例咧，其實就都寫得幾明嘅，就資審委佢嗰個通知個資格啦，係唔合乎嘅話，其實佢係唔需作出任何解釋。 OK， 咁 所以就冇嘅，冇呢一樣嘢。 OK， 尋日見到李家超司長咧都有提到話，唔會容許一啲假扮擁護效忠嘅人咧進入特區管治嘅體制，都唔會俾人咧以花言巧語嘗試為自己漂白嘅。你覺得佢係咪講緊你，或者講緊你點樣去假扮咧？ 如果老實講啦，即係嗰個假唔假扮嘅話，我覺得係都帶有主觀嘅判斷嚟嘅。咁但係你話呢個主觀嘅判斷係咪資審委嗰一致認為嘅話，咁呢一個就即係我諗資審委個最主要考慮啦。不過即係對我自己去睇嘅係嗰、那個即係所謂愛國愛港嘅指標係點樣嘅話，咁其實的而且確可能因應住個環境係有分別嘅。咁以今日香港呢個情況嘅話，佢去作出一個咁樣嘅評價，即係就住譬如我哋呢一類型嘅即係議員啊，或者係即係一啲嘅即係政治人物啦。我諗呢個係佢做咗一個最安全同埋係最點講咧，係冇一啲嘅即係叫做變化底下嘅判斷咯。咁係唔係話花言巧語啊，或者係唔係即係所謂假扮啊嗰類？咁我諗時間可以證明嘅。 OK， 嗱，就住呢一個選舉委員會啦，下個月就係舉行。頭先又講到話公布咗一啲有效嘅提名嘅參選人名單，咁就其中有兩個提名係無效啦，包括就係熱血公民嘅鄭松泰，咁而家佢就係失去咗立法會議員嘅資格嘅年代。係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咁啊，繼續同大家傾。咁啊，繼續電話旁邊咧就有前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啦，我想都同你傾下，就係因為上年啦，見到因為根據人大嘅決定啦，政府亦都宣布咗四名嘅民主派嘅立法會議員當時係喪失咗議席啦。咁其後就見到民主派係總辭，你當時就諗住係留低啦。我記得你嗰陣講過就話，即係希望盡責任喺有限嘅環境之下咧，都講公道説話嘅。咁而家最終都係未能夠完成成個任期。你覺得你算即係當時冇跟住一齊去總辭，或者繼續嚟留喺個立法會嗰度，做唔做到你想做嘅嘢咧？或者比起當日去總辭呢？八九個月到啦，做多咗啲乜嘢咧？又 我諗嗰樣嘢就同今日去睇，我就唔會直接去聯繫嘅。 嗯， 咁當然其實即係當時考慮咗唔總辭嘅話，咁其實我最直接嘅講法就係我唔認為嗰個一個合適嘅時間，而且嘅就係冇用嘅嚇，即係當時佢哋想做嘅嘢係冇用嘅。咁當然嘅就係即係今日你問我啊呢一個嘅決定，咁我覺得嘅就係係唔係正確咧？咁我都堅持係嘅，因為事實上嘅就係、是、我諗經過咗啲幾年之後嘅話，其實即係去到當刻，我最重要考慮嘅係亦都説實在嘅就係、是、我身邊嘅人啦，以及嘅就係話一啲我哋嘅支持者啦，佢哋嘅即係叫做安全同埋相對提醒，咁樣就我已經好足夠。所以嗰刻你話即係唔係基於一啲乜嘢嘅即係叫做政治嘅原則啊，或者去到個議會係唔係話即係所謂民選啊，係咪再係即係陰點嗰啲討論咧？嗰、那個唔係喺我優先上面嘅考慮咯。 Okay. 所以因此嘅就係話你去考慮，譬如呢半年嘅時間能唔能夠去講到一句一兩句嘅公道説話？我諗最少嘅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呢段時間冇喺議會嘅話，會有人提出質疑嘅就係強制打針，或者係關於防疫上一啲根本上係即係有問題、有矛盾嘅地方，咁能夠去有一個咁嘅聲音咯。咁所以都幾卑微咁講嘅，嗰、那個唔係求有啲咩嘅結果嘅。如果求結果，議會能夠改變好多嘢嘅話，咁2016年嘅時候，我相信大家有留意嗰個嘅制度啦，就都唔會有咁大嘅幻想。咁但係去到2020年嘅時候，其實我都只係希望嘅就係話我哋係即係 deserve 係應該係有一個比較公道嘅聲音流向議會嗰度。 係尋日見到一啲記者都有問到，提到就係話當日港澳辦回應總辭嘅時候咧，都有即不點名提到有議員咧係繼續履行議員嘅職責啦，係一個明智之舉，值得肯定啦。相信當中的都係包括埋你嘅係在內，係得到呢一個肯定嘅。咁但係而家一個得到港澳辦肯定嘅人都過唔到資審會啦，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嘅轉變咧？ 我諗當時嗰個嘅評價嘅話，其實就亦都我會咁睇嘅。咁嗰個等同於嘅就係話喺嗰個憲制責任上，我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咁我係需要去滿足或者係需要去實踐相關嘅一個嘅權責。咁咁呢個我諗嗰個嘅評價係就住喺呢個範疇上，即係話其實我認為自己其實喺憲制責任上咧，咁基本上都係盡咗一個立法會議員應該有嘅責任。咁至於你話今日呢一個資審委嗰個嘅決定，同埋當呢個言論有冇所謂衝突啊或者矛盾啊咁，我諗嗰個嘅形勢真係唔同咗嘅，因為尤其嘅就係通過咗完善選舉制度嗰個嘅法例之後咧，嗰、那個都唔能夠係將佢相類比嘅同樣情況咯。 OK， 所以因此嘅就係我諗呢一個嘅即係叫做引述或者嗰個比較，其實就意義不大。 OK。好啊，同阿鄭松泰你同你傾到呢度，唔該曬你。鄭松泰就係前立法會議員嚟嘅，頭先講到就住今次鄭松泰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啦，咁啊見到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主席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咧，就係尋日都冇特別講到一啲細節嘅，咁佢就話審查嘅時候咧係參考到負面清單嘅行為、涉事者過往嘅言行、著作、文章以及被要求遞交嘅額外資料，咁啊資審委咧係綜合咗啦考慮之後作決定嘅，而參選人嘅政治聯繫咧就唔係考慮嚟嘅。咁繼續啊請多位嘉賓喺電話旁邊同我哋傾啊，有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早晨。 早晨，小林文，早晨，大家好。 早晨，謝偉俊，点睇今次算係即係資審 經過諮詢呢個過程，又第一次有人係過唔到啦，咁亦都涉及一個立法會議員係失去咗佢嘅立法會議席啦。點睇今次？ 或者可以咁講啦，即係證明個機制本身咧都係有效運作啦，即係都係唔係話冇牙嘅，亦都唔係話擺到係客人都過得啦。咁至於話個別個案，我相信大家都比較清楚。琴日李家超司長都解釋咗佢哋嘅做法，包括剛才訪問鄭松泰都講咗佢即係睇法啦。咁我覺得都係一個或者今次係第一 係謝偉俊。咦，可能喺個線路上咧，要再搏一搏翻啦。頭先都就講到有關於即係鄭松泰啦，因為喺呢個選舉委員會嗰個嘅有效提名係未能夠係通過，咁所以就係無效嘅。咁啊，繼續翻嚟啊，阿謝偉俊喺度。 對唔住啊，啲天氣比較差啲，可能接收比較差啲。 唔緊要，唔緊要係。咁我想再繼續問啦，就係因為今次諮詢會咧，頭先都講到就冇特別公開個細節，即係點解譬如鄭松泰係會被取消資格嘅咧？點解過唔到呢一個嘅選舉委員會獲得一個嘅有效提名咧？即係冇詳細講嘅呢一度，你覺得有冇需要再講多啲細節俾人知咧？ 因为个制度本身亦都唔容佢个细节太详细讲，亦都或者好多时系关于国安嘅问题，唔适合讲啦。咁所以我觉得琴日司长个解释都大致上都系俾大家知道下个操作点样做法啦。咁而当然当事人本身咧都有机会争取机会咧，同大家交代咗佢认为嗰个过程系点样，甚至乎佢都认为系一个比较周详嘅决定。亦都是尊重的決定，我覺得這個是即可以理解的，那個機制本身都是有效運作的。 嗯，但譬如當中涉及一些什麼原因啊，涉及過當事人的什麼言論啊，是不是都有需要再講清楚？因為其實之前大家都記得有講過說諮詢委的成員都要向社會是要負責的，然後一個今次第一次有一個是一個諮詢的過程之中有人是過不到的時候，是不是更加需要講清楚那個準則，或者作為一個公眾利益都有需要給市民知道呢，透明度有沒有需要增加多些？在這個位置那裡你覺得是不是都需要解釋多少少呢？ 我想由於這個法例本身都有個所謂負面清單呢，都有詳細講哪些行為呢 會聚焦研究的。咁而由於亦都牽涉到比較敏感嘅議題咧，可能未必係每一件事都可以係詳細交代，即係唔似得法庭判案咁有曬原告被告咁嘅判決點樣理據咁。咁所以我覺得主要係個機制本身解釋清楚，然後亦都或者係成個程序跟翻曬咁樣做咧。咁我覺得已經係恐怕係一個即係喺目平衡兩各方面嚟講咧，都係一個合適嘅機制。 嗯。因為你點睇啊？李家超司長尋日講到話唔會容許一啲假扮擁護效忠嘅人入去呢一個特區嘅管治體制，亦都話即係唔會俾人用一個花言巧語嘗試為自己漂白。點睇呢一番言論咧？ 咁呢個係李家超司長佢講嘢一嘅特色咧，即有時都幾措辭都幾或者強硬啦。咁但係亦都未必係劍指今次呢一個個案嘅一般，即係一般性質嘅一個觀察啦。咁但係，就算你話我哋作為旁觀者睇翻呢個情況咧，鄭松泰本身不嬲都俾人感覺咧係一個比較特別嘅，即係佢係又曾經試過俾人，即係我唔知係真定假啦，起碼有條帶錄音出嚟，就佢自己親口承認話咧，佢都係要有即係欺騙啲選民咧，假扮係本土派咁。咁可能佢咪係啲好似啲烏賊咁咧，本土派裏邊佢就扮本土派，喺建制派裏邊佢又扮啲温和，甚至有講法話仲温和過我添啦。咁所以呢種情況係咪係李家超先生所講嘅嗰種例子咧？我唔知道，但係一般嚟講，當然呢個諮詢委係需要有個咁嘅比較審慎嘅詳盡嘅決定嘅過程咯。 Okay. 嗯，嗱，今次其實咧就其實立法會議員一般就即係四年一屆啦。咁如果你中間係唔經過，譬如再參加譬如區議會選舉啊，或者選委會選舉咧，就基本上唔需要再經過呢個諮詢委嘅審查。咁今次就係因為有一個嘅選委會選舉呢個過程，咁所以咧，鄭松泰原本立法會嗰個議席咧，就因為咁樣被取消資格啦。你覺得如果作為要確保嗰一個嘅議員一路嘅行為係咪都符合諮詢嗰個嘅標準，係咪有一個嘅定期或者恆常嘅機制都要可能隔每一段時間咧就要經過佢哋諮詢嘅機關去睇下啊佢嘅行為係咪符合曬資格咧，而唔係每次經過一啲選舉先要再做咧？ 好多時咧，我哋唔去驗身咧，都唔知道自己原來有三高啊，有問題嘅。咁所以咧就當然亦都係法律上咧，按翻人大常委嘅2020年11月11日決定咧，關於立法會議員嘅決定咧，都係話有一個法定嘅程序咧，係要通經過過之後咧，先可以作出某啲決定，有某啲後果。咁所以咧，你話如果係平時當然係冇機會，或者可能甚至唔需要做呢個篩選咧，但係萬一你有一個機會係需要經過呢個法定程序而過唔到嘅話咧，咁呢個係跟翻人大常委嘅決定咧，係必然係需要有個後果。咁今次可能係一個展示翻成個機制本身嗰個周詳性。同埋個法律嗰、那個跟足個法律做法嘅後果啦。 嗯，另外最後都想問下謝偉俊啦，因為見到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咧，之前都話我國者治港就唔係搞清一色嘅咁今次鄭松泰被取消資格，有啲人就質疑，究竟係咪即係呢個就正正係搞清一色咧？咁有啲咁嘅睇法嘅。 我諗鄭松泰即係代表一種顏色，甚至剛才講咧，可能喺唔同環境之下唔同嘅顏色，但係就唔等於話咧，佢呢個個案咧被 DQ 咧，就等於話冇咗其他雜色。即係實際上，如果唔要一種即係不斷變色嘅做法咧，可能比較清純嘅色嘅話咧，事實上都形容佢唔同顏色喺唔同嘅政治光譜裏邊咧，係繼續為香港市民服務嘅。 OK， 好啊，唔該曬謝偉俊，多謝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啊。謝偉俊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啱啱就係講到有關於資審委裁定鄭松泰呢個當然選委登記無效，亦都失去咗立法會議席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外发生连环炸弹袭击，传媒报道引述喀布尔的高级卫生官员表示，两次爆炸导致超过60名平民死亡，过百人受伤。美國國防部證實13名美軍在爆炸之中喪生。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麥肯錫強調，即使發生襲擊事件，美國仍然會繼續目前的任務。又說相信目前大約有1000名美國公民在阿富汗境內。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與組織有關的通訊社即時通訊軟件上就襲擊事件承認責任。美國總統拜登誓言追捕策動襲擊的人，要他們付出代價，強調美國不會原諒，亦都不會忘記。他已經要求五角大樓制定反擊計劃。拜登又說將會繼續在阿富汗的撤離行動，接走想要離開的美國公民，如果有需要他會批准增加軍力。德國總理默克爾向遇難者致哀，並且慰問傷者和家屬，呼籲盡快為傷者提供醫療援助。他在聲明之中強調，目前德國軍方已經從喀布爾撤走幾千人，受到局勢影響，撤離行動會在近期結束，但是德國仍然會盡力透過民航和陸路交通協助當地工作人員離開。英國首相約翰遜主持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襲擊事件，他在會後說英國的撤離行動會進行到最後一刻，強調英國有能力根據撤離時間表繼續目前的行動。世界衛生組織核下應對疫情大流行的項目，計劃在下個月底之前完成附運1億劑科興和國藥集團的新冠疫苗，主要送往非洲和亞洲，是世衛首次交付中國公司生產的新冠疫苗。世衛有份領導的疫苗全球獲取機制，原本計劃在今年內交付20億劑新冠疫苗，但是因為供應問題，加上疫苗主要生產國印度實施出口限制等的因素，導致目標遠遠落後。附運中國製疫苗有助是追上進度。根據世衛一份文件，1億劑疫苗當中，科興和國藥是各佔一半，附運日期是今年7月至9月。 与世卫共同领导疫苗全球获取机制的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发言人透露，截至今个月中旬，国药已经赴运大约1000万支疫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9，日元110，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175，欧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490点，跌2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78美元，卖出1793.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提下大家啦，咁部分地区咧，其实好多地区咧都系落紧雨嘅，天雨路滑，大家小心揸车吓。而家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嘅。而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湾仔入口咧都多车嘅，龙尾去到马场附近。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塞到去浙江街噶。东区海底隧道而家九龙过去港岛嘅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港岛入口去九龙就只系隧道入口范围较为多车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嘅龙尾近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方向咧好多车啊，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港岛路面方面啦。南区的大潭道近住浪琴原段咧，来往方向都是车多行车缓慢啊。西区的域多利道近住大口环段来往方向亦都是多车。中环湾仔绕道的北角段咧，去西行去中环方向咧，现时都是较为挤塞嘅。至于新界大埔公路近住沙田站至到马场段车多行车缓慢啊，去九龙方向噶。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咁啊，慢线咧去九龙啦，同埋大老山公路咧都系多车。咁啊，由呢个大学站一路去到天富海湾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荃湾嗰边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一带现时慢车。后一啲嘅荃湾公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荃青交汇处至到大涌道都系比较挤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除了拔尖、保底，成绩在中间的小学生，保良局志豪小学的校长李秀兰有什么妙计？ 小学声音醒兰系列，我哋将中间嘅班嘅小朋友咧，我哋做咗小班嘅。2至3年的成效咧，见到呢班小朋友咧，原来咧，我哋咁样去帮佢嘅时候咧，嗰啲小朋友系飙咗出嚟嘅。 逢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教学有心人，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正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但未必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展才能。 磐石协会透过艺术发掘特殊青年的天赋潜能。 今个星期日由创办人 Hazel 讲下艺术点帮助 SEN 学生一展所长。 逢星期日晏昼1点，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021年8月27日，资审会裁定郑松泰选委会当然委员登记无效，即时失立法会议席。 垃圾征费草案通过，18个月准备期后再定生效日期。 国务院批准粤港澳承办2025年第十五届全运会。 喀布尔机场遇袭，据报超过60死，12名美方人员丧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经过多届嘅政府酝酿嘅有关于垃圾征费嘅呢个都市固体废物收费条例草案咧，寻日咧就通过咗喺立法会，以37票赞成、1票反对之下咧，三读通过。咁市民咧日后如果要抌垃圾嘅话咧，就要买一啲指定嘅垃圾袋咧，系去弃置垃圾啦。不过咧而家话几时正式叫落实呢个收费咧？见到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就话咧会按部就班咧就住嗰个嘅收费咧系再有一啲嘅准备期，就会有18个月准备期啦。咁之后再决定咧整个嘅生效时间嘅。讲紧呢一啲嘅指定垃圾袋会将来会点样收费咧？就话会每公升咧就系0.11元啦。咁啊，垃圾袋咧就会分9种大细，由3公斤去到100公斤都有嘅。咁啊，一啲大型嘅垃圾咧就要喺弃置之前咧系贴上一个指定嘅标签。咁而呢啲嘅垃圾咧咁大型嘅咧，就系每件咧划一收费11元嘅。咁啊，你又点睇咧？1872/3D 讲到垃圾征费有一啲嘅指定收费垃圾袋咧，喺将来。咁啊，另外有关于啦，详情系点啊？因为而家讲到一个嘅准备期啊，其实准备期之内，市民嚟讲要做啲咩嘅咧？准备期之后，下一步咧又会有啲咩要做嘅咧？咁啊，呢位呢个咧都可以系请嘉宾同我哋讲下嘅。环境局局长黄锦星，早晨。 早晨，萧乐文。 系头先我都想补充翻先，讲到话垃圾袋有九种大细啦，系3公升至到100公升不等嘅。咁啊，想问一下局长啦，而家就通过咗成个嘅条例啦，嚟紧你哋下一步工作会系点咧？ 嗱，减费咧系始于当下嘅，唔需要等个垃圾收费嘅，所以我哋咧好多嘅工作咧已经系一早去准备。我想讲有几方面嘅，第一方面咧，这个准备期咧系当时我哋透过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与民共议，大家知道咧这个咧移风易俗嘅过程，亦都牵涉咧点样去优化嗰、那个垃圾收集同埋回收嘅系统，需要各方面准备嘅。所以當時都建議需要1年至1.5年的準備。不過當然啦，時勢逆，當時都沒有想過有一個疫情那麼嚴重，所以呢我們覺得同立法會覺得有一個1.5年的準備期呢是適當合適的。啊、當然啦，我們香港在抗疫方面和現在的經濟復甦呢，其實都在世界來說是前列的、啊、所以我覺得呢這個法規2023年落實呢，我哋系计划当中嘅。头先新闻报道未必好准确，我哋话我哋会喺唔同时候都会向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报告啊。咁唔系话等于18个月准备期之后咧，先至再倾嘅，系即系话大家要知道，减费亦都系减碳，系应对气候变化一个重要嘅一步嚟嘅。因为香港嘅碳排放、发电、交通运输同埋废物咧，系三个主要嘅碳排放嘅源头，所以咧系要。即係 明白， 適當時候啊，去推前。咁我哋有幾方面嘅，一方面我哋政府各方面要做相關嘅準備，好多方面工作要做嘅。第二方面咧就係、支持依一個社區嘅回收配套。我想大家會講多少少嘅，因為我哋做咗好多工作，但係如果大家唔係善用依啲配套咧，嗰、那個效果咧係事半事倍功半嘅。所以垃圾收費嘅準備期咧。大家都要善用呢一啲嘅回收配套。第三方面咧，我哋加大相關嘅教育宣傳，譬如話好多物管啊、前線嗰啲咧，要早啲去準備，同佢哋一齊咧傾一啲嘅運作嘅守則啊等等咧，可以令到嘅居民咧可以配合嘅。 嗯，我想 講少少就係講回收配套嗰度， 係 即係譬如話大家屋企好多嘅係一啲嘅塑膠嘅包裝嘅物料啊，或者係一啲玻璃樽。嗱，咁我哋有幾方面會做嘅。第一方面。这个有个清晰的信息给到那个源头那个生产者超市等等。社会是会转型的，大家那些包装应该是迈向多一些轻型的包装，甚至给到市民多一些选择。但这个是苹果就是鸡蛋的问题的。有时我们跟超市说喂它有些是补充装，那么整出来又市民又好像不是很热烈去拥抱。这个正正是一个绿色减费的转型呢，在个源头呢我们会推动他们。啊、这个收费啊 ,2023 年落实呢，到时的市民应该是多一些这些的诉求呢，这些的 產生者就要在這裡開始轉型。同時間呢，我們現在做了一些回收配套的，譬如說有一個叫中央收膠和一個全港的玻璃樽回收，我們這個系統呢已經在中游和下游呢是打通經脈的了。但是當未有立法收費的時候呢，我們推出這些免費服務給這些區或者屋苑的時候呢，他們反映呢的屋苑呢可能是一半到去擁抱的而已。所以我想講什麼訊息給大家聽，這些逐樣的回收配套呢，我們已經是逐步逐步去建立。如果大家是預見啊2023年有一個立法收費的話呢，那些物管那些屋苑呢應該是盡量去善用我們現在已經是準備就水的回收配套，令到他們呢是可以現在開始是做減費回收。例如我們在中央收膠道沙田區、觀塘區和東區，我們已經在上年開始逐步呢是提供這個服務，是將不同我們屋企收到的廢塑膠，譬如一些買生果的生果網要保護那個蘋果啊那些的，那些平時在業界他們呢未必有經濟很大的誘因去做回收的，我們現在政府自己介入，只要呢就是說我們做了一個物流和那個下游是本地循環再做的了。現在最爭是什麼呢？就是源頭市民將這些的廢塑膠乾淨分發出來，同埋屋苑呢是參與我們中央免費收膠，所以這些正正是現在可以善用我們的回收配套，玻璃亦都是一樣。 OK， 即係總之都有好多配套，頭先講到可以係即係喺垃圾徵費之下，希望大家做多啲回收，減少一啲嘅廢物出現嘅。 即係當下已經可以善用我哋而家嘅回收配套。 係，但我想知道咧，即係而家講緊個準備期咧，都要18个月啦。咁我想知道因為我見到局方就話會視乎經濟嘅情況。頭先阿局長都話即係會同環境事務委員會一路即係審視個進程會點樣落去啦。我想知道去到咩地步，睇到啲乜嘢指標、咩條件先至會決定啊某一個時間咧就係會落實垃圾徵費。因為我見到好多今次出完這個條例過之後，很多環保團體就擔心究竟落實會不會無期呢？究竟我們用什麼指標去看決定何時去做呢？ 我想兩方面，一方面即我們很多東西要計劃的，譬如說我們要招標做一些指定垃圾袋，所以不可以說是一個 沒有時間的一個計劃來的。當然我們都同時間我們尊重立法會，我們講了因為現在疫情的反覆，現在我們香港是不錯的，即係復原得同埋抗疫唔錯嘅，但係即係話向前看嚇，點樣有冇咩嘢嘅變化？依、這個咧，大家係要即係好認真係去留意嘅。但我頭先講咗啦，而家我哋抗疫唔錯，經濟復甦亦都係即係漸入佳境嘅時候，我哋覺得咧，我哋一個用一個2023年作為一個目標咧，係應該合理嘅做法嚟嘅。而個過程咧，到時我哋會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喺立法會環境事務會之下咧，大家會傾一啲嘅細節啊，咁所以我哋覺得我哋會係按呢個2023年計劃去做，亦都咧如果而家經濟係一路咁樣係算係順境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2023咧應該係一個合理嘅時間嚟嘅。 嗯，但我想了解2023係講緊準備期完咗18个月之後，再要睇幾時先至正式落實，而唔係2023年落實啊嘛。 因為我講咗噶啦，我哋會係即係應立法會要求，我哋喺適當時候、唔同時候咧，會向立法會嗰個會做報告，同埋有工作小組。所以我哋唔係話等完18个月之後先去定一樣嘢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呢個減費係有個即係需要性嘅，我哋用多時間去醖釀，去通過法例嚇，當然有疫情嘅影響啦嚇，但我哋覺得咧減費減碳呢樣嘢咧係要即係找緊去做 嘅。嗯，因為我見到有啲報章嘅社評都話今次會唔會係形同虛設啊？有冇一啲落實嘅時間表？我頭先我聽到局長解釋嘅一啲情況，即係譬如都要睇疫情啊、經濟情況啊，亦都要同立法會傾啊等等。但係會唔會就變咗好似個工作留咗俾下屆政府，而起碼一個落實嘅確實嘅時間表都冇咁樣咧？會唔會出現一個咁？ 啊，蕭立文，我想講得好清楚噶啦。 嗯， 我哋而家好多嘢嘅，我都有個計劃，有個時間表，2023。 OK， 2023 OK， 好啊。但我想知咧，而家去咗一个准备期之后，喺落实嘅初期咧，仲有一个嘅叫做实施初期有一啲嘅免费嘅胶袋咧，会派俾一啲住户。嗰、那个有冇话系实施几耐啊？同埋边啲嘅住户有份嘅呢啲系？ 嗱，依个系主要咧个经嘅咧，就系一啲住宅嘅住户。 嗯， 吓，但系呢啲细节咧，我谂系即系复杂嘅吓。咁所以咧，當時我哋都同立法會傾咗啦，我哋會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大家咧係去做依樣嘢。但我想講喺外國嚟講，如果大家去到外國居住嘅話啊，咁其實即係要適應啊一啲垃圾收費嘅系統，其實咧通常咧 是一個禮拜你就要學識的了，因為如果你不學識的話，你垃圾我們處理不到的。當然在香港有很多方面呢都是要理順的，因為包括了不單止是那個住戶他要適應這個的轉變，同時間呢譬如垃圾收集的物管的都要適應的，所以應該呢是有一個合適的時間是循序漸進呢是做到一個這樣的適應和一個令到平衡到各方面嘅，所以我哋呢一个时间，我哋暂时咧系未有一个嘅结论。所以呢个两方面嘅一方面，我哋觉得呢一个系，我觉得自己睇翻我哋生活过，其实呢样嘢唔需要太长嘅。但系当然，我哋同样要留意一样嘢，就香港咧都有啲系基层户咧，系特别需要去照顾嘅。所以咧，我谂我哋循住两个方向去谂，一个咧就系一个适当嘅一个系嘅期间啊，俾大家去一个咁样嘅。去入位啦嚇。第二方面咧，就係為一啲基層户咧，我哋透過唔同方法咧，係要多加照顧嘅。 我想搞清楚，係咪即係初期係全港所有一啲住大廈嘅住户都可以攞呢啲免費膠袋 啊？嗱，依個其實細節咧，大家都係未傾實嘅。不過咁講嚇，你話基本上住宅住户大家一齊公平咧，有一個派袋嘅一個安排咧，我諗呢個都係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冇理由唔分俾邊個，又分俾邊個噶嘛，係咪？即係我諗呢個係一個咁樣嘅初步嘅思維。 Okay. 派幾耐就要再研究啦，但係咪十八個月嘅準備期之後就會開始派嘅？ 嗱，即係十當嗱依個法規，當我哋係要落實嘅時候啦，咁我哋咪要有一個生效日期啦，係咪？咁喺初期嘅時候，咁咪可以係有一個短時間啊，或者某個時間嘅一個派袋嚇，咁咪可以大家係。我認真去做啦，因為喺而家之前，其實我哋而家都揾咗一啲唔同嘅屋苑，包括一啲鄉村，我哋都有個社區參與嘅試用嘅。其實而家我哋已經係試緊嘅啦，所以呢個模擬，但係當你模擬嘅時候咧，如果你有冇一個咁嘅收費嘅強制嘅時候咧，咁一啲參與率可能都係得某個比例咧，係試唔到個真章嘅。所以我諗呢個係要整體去考慮。 即係總之都要視乎個落實時間先知啦。呢個就我想問到阿局長就係，我見有啲報道都提到話垃圾徵費個網頁咧，講到大廈公共地方好似啲大堂咧都會有啲棄置廢物嘅嘛，就唔需要用指定嘅垃圾袋嘅。咁有啲人就會擔心會唔會日後都會多咗一啲情況，就係啲垃圾就唔用指定垃圾袋，就抌喺啲公家地方啊，或者甚至抌喺街邊啲垃圾桶啊，點樣去處理呢啲問題咧？又 嗱兩方面，一方面咧，你講咧就係啲大廈裏邊，其實呢啲係屬於私人地方嘅公共空間啦嚇。嗰度咧係有唔同嘅物管，有唔同嘅方法嘅。譬如你去到外國旅行，去到日本，去到南韓，去到台北，佢哋嗰啲大廈裏邊公共空間咧，基本上咧係冇垃圾桶嘅啊。所以呢個就係應該係一般嘅。呢啲佢哋嘅做法就令到咧係體現到抌少啲慳多啲啊！依一個污者自負嘅原則。當然啦，佢有啲如果係嘅大廈設施，譬如話我見到有係接待遊客多啲嘅嚇，咁可能佢部分咧係少部分咧有一啲嘅公共嘅垃圾箱，咁佢哋個大廈整體咧就要承擔嗰啲嘅垃圾費啦，因為始終掉垃圾一定係要付費嘅。但係你講翻喺譬如政府嘅。街道上面的桶，我哋聽到好多聲音嘅，就話係咪應該參考日本、韓國、台北喺公共空間，基本上咧依啲嘅垃圾桶咧，應該咧係盡量係冇，甚至係即係話某程度只能夠有限度提供啊！依啲咧，我諗我哋都係朝住呢個方向去參考嘅。 即係可能會減一啲垃圾桶嘅量，或者減佢哋嘅體積，咁會唔會係呢啲方向？ 依個已經係開始咗噶啦，因為我哋早前係準備呢個垃圾收費。我哋要同唔同嘅部門大家傾呢樣嘢，我哋都有一個即係委員會，有即係民間唔同嘅代表。其實大家依個係個大方向咧，依個係有共識嘅。 我想知道，因為好多人都有關心，譬如一啲唐樓啊、單棟嗰啲冇物管、冇法團，即係所謂三無大廈，點樣去監管佢哋嘅一啲住户係咪真係用一啲指定垃圾袋去處理呢？另外有人提到就係一啲鄉郊嘅垃圾站，而家都可能好多人抌一啲嗰啲堆積嘅建築廢料啊、商業廢料，都冇人去監察嘅。日後做咗呢一個垃圾徵費之後，會唔會更加多人喺呢啲地方就用一啲未必係指定膠袋，又抌喺呢啲地方，又未必有人去執法監察到啊，怕唔怕呢個情況啊？ 嗱，或者咁講，依啲嘅狀況嚇，唔單止係垃圾，其實即係話一啲三無大廈喺整體，甚至樓宇結構、安全等等，都有係好多挑戰嘅。大家要係理解呢樣嘢。咁但係睇翻，譬如話亞洲有垃圾按量收費嘅城市，佢都係趁依個收費嘅機遇咧，係盡量理順咗某啲固有嘅問題。 是改善了整体环境卫生和减肥，是做到多赢的局面的。所以我想大家是要同心協力呢，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做。我想讲鄉郊道呢，我们都很多谢鄉議局和相关的人士呢，我们现在已经是准备都是不同阶段呢，在鄉郊试行这个垃圾按量收费的，也都是改善鄉郊等等的垃圾收集和回收配套，这里呢都是有初步一些成效的。所以我们都是要跟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呢去沟通，怎么能够做到多赢局面。我们同时间呢成立了一个外展队，我们叫绿展队呢，就一班人呢就真係去落區，包括譬如我早前去咗觀塘一啲舊區一啲三毛大廈，正正呢就要同佢哋呢係拍住相，大家呢做一個關顧嘅一個態度呢，係幫佢哋能夠係適應過渡呢一樣嘢，做到呢又減肥又令到嘅環境衞生唔會差咗。呢、這個呢我諗我哋係有安排去做嘅，當然啦，當中係不無挑戰啦。 嗯，但呢個算唔涉及監察嘅人手嘅？頭先你啱啱講嗰對。 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做法啦，現在當然我們是大家都理解的，是要宣傳教育先行，這個是要一個這樣的態度。當他立法之後過了那個準備期適應期了，我們就當然在適應期都會有一個勸諭為本先啦，跟著呢如果是屢勸不改的，都會有一個立法和一個執法的一個做法的。 OK， 唔该晒黄锦星局长，同你倾到呢度，多谢你。黄锦星局长咧就系环境局局长嚟嘅，讲到立法会寻日啦，就系、是、三读通过垃圾征费嘅，咁就会嚟紧有18个月嘅准备期啦，咁啊最终几时生效啦？头先局长都提到视乎唔同嘅因素啦，疫情啊、经济原因啊，同埋都要同立法会再倾、再审视、再睇下下一步嘅情况系点样嘅。咁啊，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电话旁边咧有冯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请讲。 早晨， 系。 我哋反对征费嘅，好多市民咧都已经系讲，不过就唔出声嘅啫。就点解系要市民有另一种负担嚟嘅？佢每一个佢讲话好好听，好好听，三个人就每个月30几蚊系唔止嘅。依啲嚟讲啊，我谂成过100蚊都似。 点样计到咧？你哋系？ 日日都有垃圾噶啦，有人就有垃圾噶啦。 嗯， 啊，好似我哋咁样或者普遍市民啦，食个西瓜啊，食个橙啊，食个榴莲啊，都要谂过有垃圾费成期啊。你话啦， 嗯， 啊，你香港系好细嘅，根本上就地方少人多，啊，仲有外来几十万嗰啲咁嘅外佣。诶，会唔会征费啊？ 嗯，但我想知道冯生你咧，本身有冇都做开啲回收？呢啲咪可以减垃圾量咯？ 有， 嗯， 啊，但系我哋分咗塑胶啊、回收啊、烂铁啊，就可以回收嘅。啊，但系你政府咧就唔谂呢样嘢，可以回收再做嘅，就可以我认为佢啊罚啲市民啲钱啊，你越多垃圾要罚你啲钱系。如果咁樣我有大把增加嘅話，我話知佢，我日日就掉幾廿袋都得啦，係咪先？ 我意思就係話，你如果將你都有做回收啊嘛，你頭先話，如果將 唔係做回收， 我知即係將啲垃圾拎去回收再循環再用嚇咁、有冇減到啲垃圾咧？令到嗰、那個即係、所謂嗰個徵費都唔使咁多咧？ 佢而家每個禮拜每日都有回收嗰啲環保人士。分類如果擺喺度咧，我哋一掉落去啦，好多市民一掉落去啦。你揾你根本上你做呢樣垃圾徵費擾民啊。 OK， 好啊。 根本上係離譜嘅。你仲有我哋贊成係香港係地方細，你響嚟咗你人哋外國有焚化爐，啲人唔整焚化爐啊。 OK， 啊咁仲成日掛住熱愛英。人外國都有呢個焚化爐啦，先進噶嘛。 明白，唔該曬馮生。咁啊，仲有歐先生喺電話旁邊喎。早晨， 早晨，蕭樂文。 係你好，你好，請講。 係就咁嘅，因為我都係非常之對垃圾徵費係好反感嘅、 嗯。 因為點解咁多年其實香港嘅以前嘅舊香港都係用焚化嚟去燒垃圾，多數都係咁燒咧就算數嘅，咁但係點解依家要無端端呢幾十年後話要搞垃圾徵費呢？如果垃圾徵費嘅得我 OK， 我就攞曬啲垃圾翻去我工作場所度抌嘅，咁你點樣捉我啊？ 係，即係你呢個就個成個即係嗰個落實嘅時候一個監察嘅問題，但本身理念你理念你支唔支持咧？本身 嗰啲大廈咧，你點樣解決嗰啲冇業主立案法團嗰啲點樣去做個統籌咧？ 係， 同埋你如果喺一啲有業主立案法團嘅大廈裏邊，你要裝 CCTV 嚟去監察每一層住户，咁會唔會有一個私隱嘅問題出現咧？同埋我係對啲環保團體成日喺度夾政府要做呢啲咁嘅垃圾徵費係非常之反感啊！尤其是綠色和平啊、地球之友呢啲成日喺度話要求點樣垃圾徵費啊，又呢樣嗰樣，咁佢有冇提一個更好嘅方案俾政府嚟去點樣去教導啲市民去點樣回收啊？有冇啲最好嘅配套啊？你啲環保團體有冇去幫政府諗過呢樣嘢啊？你知唔知其實人起上嚟係好困難㗎？ 回收配套你覺得而家香港做成點啊？ 我覺得直頭根本就失敗啦！你而家你行去見下啲後巷，就算啦，有啲膠樽可以回收啊，都係就喺後巷周圍抌嘅啫嘛。回收嘅嘢都係講得個講字㗎。你喺香港，你好難同日本啊、台灣呢啲地方、啲亞洲地方嚟比較㗎。係 係 啦。 OK， 好啊。不過佢都有個準備期嘅，今次都唔係話即刻做就做，有十八個月嘅 都。都係啲人唔會理嘅，就算你過咗十八年後。Okay.十八個月之後，啲人嘅環保意識都係唔得㗎，唔好搞啊！真係好擾民㗎呢啲嘢。 好，明白啊，歐生你嘅睇法，兩位嘅聽眾都係講到垃圾徵費，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而家話條例通過之後有十八個月嘅準備期啦。頭先都講到話嗰個落實嘅時間，因為唔同嘅因素考慮咧，都要再定嘅。你又點睇1872311講到垃圾徵費嘅？ 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信报报道，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提名期本月12日结束，新兼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昨日公布，资审委经过审查1498人之后，裁定1496人登记或者候选资格为有效，无效的就有两个人，本身属于当然选委的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在资审委咨询国家安全委员会意见之后，被认定不符合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法定要求和条件，除了无法成为新一届选委之外，亦都即时丧失他立法会议席。郑松泰回应的时候就指出，自觉符合爱国爱港的选委资格，不过爱香港不一定要在立法会才能够作出贡献，相信自己仍然有其位置和空间。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相关报道就访问了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他说对于郑松泰被指不符选委会参选资格的结果不感意外，他估计郑松泰前年盗插国旗事件只是其中一个原因，相信资审会是检视他本人和热血公民过往言行而作出决定。刘少佳强调，中央对爱国者治港要求甚高，不能够再套用过去的审查准则。星岛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讨论16年的垃圾征费，立法会寻日以37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都市固体废物收费的修订条例草案，指定垃圾袋收费定为每公升1毫1仙，以一个3人家庭或者每日使用一个15公升指定垃圾袋为例，每个月就需要缴付51元，政府会设立18个月的准备期。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话，会审视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的程度，再决定法例生效的日期。成报报道。 明报报道，大埔广福道星期日发生2死8傷严重车祸，其中一名4岁男童仍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男童被卷入车底的怀孕母亲亦正留院治疗。 明報接觸到男童父親劉先生，當日在場抬車救人，他說個仔稍有好轉，但未過危險期，而家未清醒，不知道腦部受損情況，手腳動都動不到，講不講到嘢，表達和認知點都未知，唯有自己一個人支撐住三個人，盼望奇蹟出現。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中大醫學院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教授李剛接受其他傳媒訪問的時候透露，今年二至三月曾經在深圳接種兩劑由內地研發的國藥疫苗，回到香港之後就在六月在沙田元和路體育館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再接種兩劑科興疫苗，即是說前後一共接種了四針。中大醫學院說正是了解事件，政府就說會作出調查。《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接受《文匯報》專訪的時候表示，香港國安法自從去年實施之後，香港社會重回穩定，加上全港市民同心抗疫，已經具備基本條件，讓社會和教育界重新向前。局方未來會加大力度推動價值觀教育和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同時會繼續做好教師培訓和溝通工作。他形容香港教育已經開始走在正確的道路上，相信未來一年會開始見到各種變化，逐步重建社會對教育界的信心。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特區政府昨日公布獲得有效提名的選委會界別分組候選人名單，裁定兩個人不符合參選資格，其中一個是原屬當然選委立法會議員鄭松泰，政府亦在同日刊憲宣布鄭松泰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社評說，資審會嚴格把關，杜絕巧言令色，偽裝是效忠的人混入管治架構。文匯報社評。 商報的時評說，今次是資審會首次依法進行資審，現任立法會議員鄭松泰曾經在立法會會議廳盜插國旗、區旗，並且被法院裁定侮辱國旗罪和侮辱區旗罪罪名成立。時評說，他不能夠因為議員身份成為選委當然委員，並且依法同時喪失議員資格，是合法合理的結果。商報時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說，講了16年的垃圾徵費計劃終於獲得立法會三讀通過，當局將會設立不少於18個月的準備期。由於未有推行時間表，環保團體擔心政府會再次走數。政論就說，政府必須要明白徵費只能夠是手段，要達至減費目的，還必須要有完善的回收政策來配合，並且從源頭減費做起，包括強制生產商減少包裝。《東方日報》政論。 《星島日報》社論，國務院昨日同意廣東、香港和澳門承辦2025年第15屆全國運動會，對於香港運動的普及和提高，以至體育產業的發展都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將會帶動全國人流來香港，有助疫情後經濟復甦，更重要的是促進香港和大灣區各城市合作，加快大融合步伐，形成新的發展模式。《星島日報》社論。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啦，公主道过海方向近住红磡警署对出嚟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公主道过海啦，近住红磡警署一段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咁而家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东区海底隧道车龙分别排在汇景花园和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去元芳对出，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龍尾就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在碧桃花園，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環保大道迴旋處。路面情況在港島方面，大潭道來回方向近住浪琴苑一段就比較擠塞，東區走廊西行去中環近住北角碼頭慢車排到太古城。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擠塞， 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去翻旺角方向啦，近住猴王道一段慢车，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津桥车多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咁反方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兆安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咁最主要阻咗慢线啦，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部分地区落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港台电视三十一全力支持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我林定勤同伍家谦仲有一众主持， 每晚九点半为你速递赛事精华。 除了手语传译和中英双语广播之外， 第二日下午2:05的重温还加上乌都语配音。东京残奥时刻， 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2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8年出生，记住在今年9月1号至30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2021年8月27日，资审会裁定郑松泰选委会当然委员登记无效，即时失立法会议席。 垃圾征费草案通过，18个月准备期后再定生效日期。 国务院批准粤港澳承办2025年第15届全运会。 喀布尔机场遇袭，据报超过60死，12名美方人员丧生。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垃圾征费的都市固体废物收费条例草案昨天就在立法会通过了。现在说草案通过之后，当局会设18个月的准备期，正式实施之后初期都会有一段的适应期。究竟几时真的落实这个收费呢？就刚才局长就说一路都有整个时间表的，不过整个实施时间就要再跟立法会啊，或者看着整个进程啊、疫情啊、经济情况那些再去看等等的。不过他说这段时间在18个月的准备期都会有不同的配套的准备，也做一些宣传教育工作的。讲到这个垃圾征费的究竟怎样收费呢，就是这些会有一些指定垃圾袋的，收费就是每公升就是1毫1仙。垃圾袋分9种的大小，最小是3公升，最大就是100公升的，根据资料。至于一些很大型的垃圾再大一点的，就说要在弃置前要贴上一个指定标签，每件或一收费是11蚊嘅，對於一啲基層人士都有啲補貼嘅。當局就計劃向一啲嘅綜援啊、以及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嘅人士都會提供每人每月10蚊嘅補貼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講係有關於垃圾徵費而家呢個情況啊。尋日就通過咗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有容先生，早晨，早晨，容生， 喂，主持你好， 你好，你好，請講， 你好， 係。 我就反对政府再加多一条恶法垃圾征费，因为呢政府已经有这个验窗验楼4.16的恶法，如果再加多一条，我想我们小市民真的很难担。 嗯， 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垃圾继续增多呢，为什么不是好像以前那样起这个焚化炉呢？因为焚化炉现在科技很先进，不会有太多这个是碳排放。咁仲有一樣咧，就係、是、源頭減費，點解要即係針對我哋小市民而唔向呢個廠家去徵費咧？因為好多而家賣到翻嚟嗰啲產品啦，都係 wrapping 又 wrapping， 即係好多包裝，一塊餅可能都係經過好多層包裝製造好多垃圾出嚟㗎。 明白，可能即系包装上面咧都有关注啊，容先生。另外就吴女士打嚟，早晨。 系，早晨，你好啊。 你好，请讲。 系，咁我自己好赞成垃圾征费嘅，因为我发觉香港人咧回收嘅意识系好弱啊，好薄弱。系啦，我随街都见到百宝胶啊，嗰啲胶杯啊、胶樽都有嘅。咁我希望政府垃圾收费令到的士市，即系令到市民可以从而咧就去注重咗回收啦。同埋我亦都發覺真係嗰啲包裝係過度，即係用得太多啲塑膠膠料㗎。 邊啲多啲呢？你見到譬如買返嚟呢啲物 啦，超級市場啦，真係好過度啦。咁同埋一啲賣食品嘅公司啦，嘅超市啦，咁樣啦。咁我希望政府即係雙管齊下啦，又唔好話淨係收我哋垃圾徵費，亦都係監管嗰啲包裝啦。咁其實如果你完全冇包裝，亦都係唔可能嘅。咁盡量減少啦，同埋真係希望市民回收嘅意識唔好咁薄弱咯。因為我本身自己都係回收嘅，尤其是而家有綠啦，係好方便啦。咁只要我哋分理好，咁拎去回收。咁大家市民亦都系可以有呢个习惯，同埋我都希望呢个责任大家都有份嘅，让到下一代嘅青少年有去一个好嘅环境俾佢哋咯，唔能咁自私。我为咗要征费，咁啊可以就反对。我觉得要为咗下一代着想嘅，呢个大家都有责嘅，公民责任嚟嘅。 OK， 好啊，唔该晒吴女士，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都系讲垃圾征费嘅。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讲下有关于垃圾征费即系嘅情况啦。寻日就话通过咗嘅，咁啊18个月准备期，头先亦都讲到有一啲嘅指定垃圾袋要俾钱嘅，咁就系用呢啲指定垃圾袋咧去抌垃圾啦。日后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又请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有绿领行动总干事何汉威，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何汉威。寻日就通过有关于垃圾征费呢个条例嘅，你自己见到通过咗啦，系咪都即系都算系遇到嚟紧都会逐步真系落实啦？你自己个睇法系点啊？ 首先都唔算好开心啦，因为其实大家要了解翻，其实喺2005年政府廖寿东嘅时候已经讲啦，其实呢样嘢系即系可以咁话昨日嘅条例今日先生效。咁同埋我自己睇到佢自己而家由嗰个准备期由12至18个月咧，就拖延去到而家就18个月啦。咁跟住其实嗰个落实嘅时期都仲未即系好具体咁清楚啦。咁所以呢個咧都會擔心，因為其實講咗好耐，其實就係代表咗社會啊，好多唔同嘅業界啊 ，stakeholder 其實都覺得，即係香港嗰個廢物個問題非常之嚴重，我哋係要即係用一個有效嘅方法啦。再睇埋我哋之前嘅數字啦，其實我哋之前政府就希望咧去到2022年咧係減費40%嘅，咁結果我哋就冇減過。10%都冇減過，係0%啦。咁跟住仲要係跌嘅，即係仲要係加嘅。我哋而家啲市民咧，其實係加咗，即係我哋個人均個垃圾量係加咗，不跌反升嘅。咁所以即係嗰個問題好嚴重啦，咁樣。咁跟住其實我哋就有即係幾方面，我哋覺得就即係未來嘅時間就要即係再做好啲啦。咁頭先聽到局長都講嘅。咁就係譬如包括街邊嗰啲垃圾箱啦咁樣，咁其實我自己都會一路長期啦，之前都講過會擔心會唔會變成一個即係非法棄置嘅一個嘅方法咧咁樣，因為其實好多地方有垃圾收費嘅一啲嘅國家咧，其實佢哋嗰啲街道上垃圾箱咧，基本上好少嘅，有嘅都係好細個嘅啫，真係可能包下廁紙啊咁樣會抌下嘅。咁我諗我哋都希望咧，即係其實即係市民到時會用翻嗰個指定垃圾袋去掉垃圾啦，就唔好有一啲好方便嘅地方就可以俾大家大大嚿垃圾，咁就攞落街夜晚咁樣，跟住冇人睇到咁啊，可以塞落去路邊垃圾桶啦咁樣。 嗯， 咁另外其實頭先聽到局長講，其實佢就即係鄉郊嗰啲咧，其實好多時咧都會喺啲小巴站啊，或者喺啲路邊啊啲，跟住咧有個類似涼亭嘅嘢，咁跟住擠曬嗰啲好大型嗰啲660啊啲垃圾桶啦，我哋俗稱。咁其實嗰啲咧又係 即係無染雞籠嚟嘅，咁其實好多人咧都可以將不同嘅廢物啊，有陣時我見到一啲即係泥頭啊、車胎啊，都會擠喺嗰啲地方咁樣嘅。咁其實呢啲地方，呢啲冇人監管嘅地方，其實我哋早喺好多年前已經講話，呢啲都要喺垃圾收費實施嘅時候，你要做一啲 upgrade 嘅，即係唔係再係一個就咁一個涼亭咁樣，咁跟住啲大型嘅660嘅垃圾桶就咁擺曬喺度，咁跟住有啲回收箱又擺埋喺側邊咁嘅，但係又淪為垃圾桶喎咁樣。咁呢啲嘅設施其實應該已經有個 planning， 咁同埋而家應該要盡快實施。咁、 okay. 但係咧，我就睇唔到頭先即係局長講話有啲咩方案喺呢啲硬件上面嘅 upgrade 啦咁樣。咁、最後仲有一樣嘢就係即係大型家私啦，我哋其實亦都係即係之前早年喺2014年已經有一啲嘅意見提交啦，就係、是、話喂啲大型嘅家私，其實我哋見到即係其他地方外國啊，都有好多嘅回收嘅一啲嘅方案嘅，咁亦甚至乎有人即係政府會出埋啲車幫你預約，咁然之後去回收咁樣嘅。咁好多時我哋見到而家嗰啲即係你有張大嘅台啊、凳啊、椅啊，咁其實可能餐桌啊呢啲，其實都係好多時新新淨淨，未必需要去抌嘅。咁第二時嘅氣質係點樣呢？係咪真係會有人好聽話咁貼咗個$11嘅標籤先至攞落去樓下屋苑嗰個空地嗰度專收集呢啲嘢呢？咁點樣去監管呢？咁呢啲地方我哋覺得即係都未有去著墨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啲地方希望即係政府喺呢18个月啦就去做嘅時候呢，就真係要盡快去俾到一啲 plan， 等我哋會睇到佢點樣可以做好呢件事囉。 OK， 但講返18个月呢個準備期啦，見到政府都話即係視乎成個嘅經濟情況啊，都要再同環境事務委員會去再傾先決定個生效日期等等啦，即係同立法會再傾咁樣。你覺得其實18个月即係足唔足夠呢？因為都可能要市民要成個要去適應㗎，同埋你頭先都即係係咪有個擔心話覺得18个月太長啊，都唔知個實質的實施日期，你們是怕過了18个月之後都沒有一個的實施日期，還是怎樣呢？你是擔心什麼呢？ 首先你要18個月的準備期就要視乎政府準備什麼。如果即其實一直都聽到，我們都在不同的渠道都了解了，其實政府已經即一直去構思即之前，其實早在成一年前或一年多前，其實政府已經即增撥了很多的職位啊，是 prepare 呢個垃圾收費嘅，即係喺環保署已經多咗好多呢啲嘅職員啊，去做呢一樣嘢噶啦。咁甚至乎佢頭先有提及過啊，招標去做嗰啲膠袋咁樣。咁我都相信呢啲係需時，但係其實政府唔係由今日先開始去做噶嘛。其實應該之前已經可能去了解啊，邊啲廠商啊有能力有興趣啊去做呢啲嘢。咁所以你話係咪真係需要18个月呢？就真係好視乎佢係咪去做啲乜嘢。如果你話淨係做招標去做個膠袋，因為我哋而家都做緊啲垃圾收費試驗計劃，我哋都用緊政府派出嚟嗰啲指定袋啦。咁其實係咪真係要18个月呢？咁我自己就覺得應該就唔需要㗎啦。 但市民嘅意識呢， 做埋好多頭先我講話啊，佢會增加一啲家私嘅回收嘅中心咁樣，咁可能呢啲又係會需要多啲，或者係鄉郊嗰啲唔再係冇染雞籠嘅，全部可能有個房咁樣嘅，可能變咗一個垃圾房咁樣，即係好乾淨啊，好清潔啊，又會監察住嘅，有監控嘅，諸如此類咁樣。咁呢個就當然我覺得就要18个月啦，但係我就聽唔到，一路都聽唔到睇唔到有啲乜嘢係做緊，所以你問我係咪需要18个月呢？我暫時就睇唔到有呢個咁長嘅時間嘅需要。 但對於市民嗰個準備呢，市民嗰個意識，因為佢哋都要一啲習慣要改變喎，譬如要做多啲回收啊，頭先要用嗰啲指定垃圾袋，佢哋都要改變要準備㗎嘛。呢個18个月係咪都需要呢？ 我哋咧而家就做好多垃圾收費嘅試驗計劃，我哋差唔多做咗5、6年，可能都超過有10几个屋苑。咁我哋每一次去做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好有成效嘅。咁之前有啲個成效就係去到咧係呢個減少咗40%垃圾嘅整體嚟講，咁回收量多咗變咗2倍咁樣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嘅準備期往往係3个月嘅啫，因為而家政府都喺好多唔同嘅團體同埋屋苑咧邀請佢哋做一個垃圾收費試驗計劃。 咁其實我哋呢個為期一年嘅試驗計劃咧，通常都係得三個月嘅準備期，跟住就實施六個月，然之後咧就仲有三個月咧，可能係做一啲嘅文件啊、資料啊、data 嘅整理咁樣。咁所以你話係咪市民真係要用十八個月先至被教育到清楚有呢個垃圾收費呢？其實講都講咗好多年啦，聽都聽到厭啦，我覺得。咁係咪真係用十八個月呢？我真係覺得有啲匪夷所思嘅。如果淨係用從十八個月係要教育啲市民，等佢哋了解認清有呢一樣嘢嘅發生呢，咁我覺得呢，咁我哋點解即係政府批款俾我哋係用三個月去做一個準備期，然之後就實施六個月嘅一個試驗計劃呢？咁其實就即係似乎就講唔通啦咁樣囉。 我見廚餘嗰度其實而家都佔垃圾好多啦，咁見到今次呢就話家居廚餘就冇話有啲咩特別嘅分類要求嘅，咁見到話飲食嗰啲廚餘呢，政府就話實施初期有個免費協助處理啦。你覺得而家喺廚餘嘅處理或者即係分類收集啊嗰啲嘅配套上面做得夠唔夠呢？尤其是喺家居方面， 廚餘呢就係、是、佔咗成個香港嘅廢物嘅三成咁多，有三千幾噸嘅每一日，咁其實呢就非常之龐大嘅。咁但係呢其實要去處理一個咁龐大嘅數呢，咁其實呢就政府有個叫做廚餘嘅藍圖啦，咁佢而家已經有第一期嘅一個嘅叫 OPAR 啦，即係小蠔灣有個廚餘廠啦。咁其實而家第二期啊，我哋都知道佢喺興建緊㗎啦。咁所以呢你話做得夠唔夠或者已經係咪完備呢，就肯定未夠完備㗎啦咁樣。咁但係正如所講，即係其實佢要起幾個廠呢，其實就唔係咁容易嘅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就係、是、要有個時間。咁所以你話而家呢個時間係咪即刻可以，即係現實去睇就係唔可以喺一個好短嘅時間將嗰數千噸嘅廚餘呢就可以立即呢搵個地方去處理。但係政府呢，我哋都當然呢一定覺得佢係應該係有個需要有個責任呢，就係、是、要幫到不同嘅無論係一般嘅市民啊，或者係一個飲食業嘅業界呢，係去將嗰啲廚餘呢係有個方法俾佢去處理嘅。咁我覺得呢個而家就政府就已經行緊啦，咁睇下仲有冇即係其他方法，因為我唔知道係政府嗰啲招標係特別慢啲啊定點樣。咁但係我覺得以前都有個困難嘅，我哋見到一啲廚廠其實係執咗笠嘅喺香港，正正就係因為冇垃圾收費，咁佢哋同我哋講，其實佢哋真係幫人哋收垃圾，就唔係收廚餘嘅，因為啲人真係俾咗錢佢哋，咁當就你幫我執咗啦嗰啲啲多嘢咁樣，咁裏面可能咩電飯煲啊、鍋鏟啊乜鬼嘢都掉埋落去嘅嗰啲餐飲業，咁所以咧都幾困難。但係如果第二時有咗呢個垃圾收費咧，佢個政策咧，咁你一係就去堆填區，又要收呢個入閘費，一係咧就去攞去廚餘廠咁樣。咁我覺得咧，到時就有一個即係嗰個情況嘅改變啦。咁我覺得就會多咗好多人咧，就去即係去分類啲廚餘，因為廚餘係要分類嘅。 O K， 咁即係就攞去嗰啲 O part 嗰度，因為而家 O part 咧其實都食唔飽嘅，香港嗰個第一個小蠔灣個 O part。咁其實好多廚餘咧，佢200吨嘅吞吐量咧，其實都未到嘅。 O K， 即係100吨左右啫。 好啊，唔該曬何漢威，同你傾到呢度。何漢威就係綠領行動嘅總幹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话，垃圾征费嘅条例草案设立以十八个月作为基本安排嘅准备期，会考虑经济情况等嘅因素，再同立法会商讨，以落实相关法例。强调会以2023年落实作为目标。黄锦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市民不需要等到垃圾征费落实之后才开始减费，认为市民应该要善用现有回收配套减费，当局亦都会加强教育宣传等。对于政府会在法例实施初期向住户免费派发指定垃圾袋， 黄锦星话：派发时间几长等嘅细节仍然未商讨，但系相信会做到每个住宅住户都有公平嘅派垃圾袋安排。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外发生连环炸弹袭击，传媒引述喀布尔的高级卫生官员话，两次爆炸导致超过60名平民死亡，过百人受伤。美国国防部证实13名美军在爆炸之中丧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强调，即使发生袭击事件，美国仍然会继续目前的任务。又說相信目前大約有1000名美國公民在阿富汗境內，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與組織有關的通訊社即時通訊軟件上就襲擊事件承認責任。美國總統拜登誓言追捕策動襲擊的人，要他們付出代價，強調美國不會原諒亦都不會忘記。他已經要求5角大樓制定反擊計劃。拜登又說將會繼續在阿富汗的撤離行動接走想要離開的美國公民，如果有需要他會批准增加軍力。國家衛健委公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3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兩宗屬於本土病例，分別來自上海和江蘇，另外有30宗境外輸入病例，當中廣東和雲南各佔8宗，上海有7宗。另外新增無症狀感染個案22宗，全部屬於境外輸入，當日轉為確診病例有3宗。內地至今累計94765宗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88698人康復出院。世界衛生組織核下應對疫情大流行的項目，計劃在下個月底之前完成赴運1亿劑科興同國藥集團的新冠疫苗，主要送往亞洲和非洲，是世衛首次交付中國公司生產的新冠疫苗。世衛有份領導的疫苗全球獲取機制，原本計劃在今年內交付20亿劑新冠疫苗，但是因為供應問題，加上疫苗主要生產國印度實施出口限制等的因素，導致目標遠遠落後。赴運中國製新冠疫苗有助追趕進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07点，跌108点，总成交金额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0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8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59.9跌2.3，腾讯控股469.2跌2.6，友邦保险94.6升6.5，美团226.6跌2毫，创科实业167.1升2.3，新洲国际155.5跌7.2，安踏体育149.6跌5.3，中国平安62.9升9毫，快手72.2升1.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8，日元110.01，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人民幣6.486，英磅對美元1.369，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694。日經平均指數報27642點，跌99點。港金現價報1667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9美元，卖出1795.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啊，现时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港岛咧都好多车噶，龙尾去到元芳。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学园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龙尾排到过了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近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区路面方面呢，旧清水湾道落去坪石方向近住德望学校对开呢，较早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咁所以嗰度比较多车一啲嘅。而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嗰段呢较为挤塞。观塘嗰边呢，龙翔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坪石至钻石山段呢都较为多车㗎。新界啦，而家荃湾嘅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至到象鼻山村至象山村嗰段呢就慢车㗎。这个象山村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段呢就有啲挤塞。而荃锦公路近住光板田村呢，因为有临时工程啊，咁所以嗰度呢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就慢车啦，龙尾近木棉下村。西贡嗰边呢，西贡公路而家近住白沙湾至到西贡消防局段来往方向就仲系多车嘅。后少少嘅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福民路亦都系多车。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仲系交通繁忙㗎。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嗰段嘅大埔公路出入方向都系繁忙。去九龙方向呢，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轮椅剑击运动员余卓儿，我想点的歌就是 Mira 的 ASAP， 里面的内容都是叫我们要永不放弃的，希望我们残奥运动员比赛的过程里面，大家香港人都可以一起为我们加油啦。 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2021年8月27日，资审会裁定郑松泰选委会当然委员登记无效，即时失立法会议席。 垃圾征费草案通过。十八个月准备期后再定生效日期。 国务院批准粤港澳承办2025年第十五届全运会。 喀布尔机场遇袭，据报超过60死，12名美方人员丧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四年一度的全国运动会，现在就说第十五届的全国运动会，即是2025年那届，国务院就同意由广东、香港和澳门是合办的。见到国务院办公厅都公布，就说同意三地是办这个全运会，就说体育总局和三地的政府要严格按照规定，坚持就说要简约、安全、精彩嘅辦賽要求啊，咁就話咧充分利用而家咧現有嘅場館啦，嚴格係預算管理咧，節約成本嘅。見到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都話係歡迎啊，亦都講到話咧辦全運咧全運會咧係可以咧提振香港嘅體育發展。 亦都係感謝中央政府嘅信任同埋支持嘅。講到經費方面，就會係由三地政府自籌啦，中央咧就會俾一次過嘅定額補助。咁亦都頭先講到都話要即係用翻好多現有嘅場館啦。本地方面咧，其實咧香港嘅啟德體育園咧就會喺2023年落成嘅啦。這個嘅設施對於辦全運會有幾大幫助咧？會唔會都可以有一啲嘅場地啊、項目啊都可以用到咧？整體嚟講，香港嘅場館嘅容納到全國運動會嘅項目，又可以承載到幾多咧？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嘅，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早晨。 早晨啊，蕭亞文，早晨啊，各位。 早晨，鄭永信，點睇國務院公布而家話2025年香港有份辦啊，同埋澳門咧、廣東辦呢個全國運動會，你點睇呢個決定咧？ 係啊，首先當然我哋好開心、好興奮啦，亦都係即係好歡迎嘅，因為其實咧啱啱奧運就完咗啦，而家雖然喺殘奧之中啦，咁我哋大家都全程都係覺得係好支持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嘅。咁但係除咗係即係俾掌聲之外，我哋梗係要諗下我哋下一步係點樣走啦。所以其實我哋自己過去一路都倡議咧，即係除咗我哋話普及化、城市化、精英化之外咧，都希望係可以搞多啲大型嘅賽事嘅，不論係而家嚟緊2025嘅全國運動會，或者係2029嘅亞洲青年運動會，其實我哋都喺度倡議緊嘅。咁今日聽到呢個好消息啦，琴日就知道會舉辦咧。我諗對於不論係體育界或者香港市民咧，都係會好歡迎嘅。 整體嚟講，你覺得即係香港有邊一啲場地啊，或者設施可以用得到？除咗頭先講到2023年嘅啟德體育園區啦，有冇其他嘅場地你都覺得可以用到噶？或者舉辦啲咩項目咧？你覺得可以？ 首先咧，我哋梗係希望咧係可以爭取多啲嘅體育項目係可以香港有能力係可以舉辦得到啦，特別係啲好受歡迎香港人好受歡迎嘅項目啦，包括咗乒乓球啊、羽毛球啊、游水啊等等啦、馬術啊咁樣。咁但係咧就我哋要即係要睇下我哋個場地嘅。其實我早兩個禮拜咧我都去過啟德體育園睇過，其實嗰、工程嘅進度係好理想嘅，即係相信都係可以預期起好啦。咁其實嗰度有一個50,000人嘅大型嘅場館啦，仲有一個100,000人嘅室內場館，其實都係可以搞好多嘅賽事喺嗰度嘅。不過我都喺度睇緊，我就覺得話即係淨係靠睇得體育園可能未必足夠嘅。咁我哋都希望政府審視下啦，即係現有嘅場館係唔入邊啲地方係合適嘅，以至到如果有需要嘅，係咪都可以適當地去提升翻場館嘅質素，咁啊令到咧係可以舉辦多啲嘅大型賽事咯。咁另一方面咧，其實之前咧政府都有講過話喺白石嗰度咧興建多一個嘅體育場地嘅。咁呢個其實就等緊啦，不過可能2025年未必講得切嘅。不過都希望咧，即係今次有呢一個嘅比賽以後，咁我哋唔係淨係講緊2025噶嘛，我哋希望陸陸續續咧都有更加多嘅大型賽事喺香港舉辦嘅。咁所以都希望喺個硬件嗰度咧係可以一路睇住做多啲配套咯。 整體嚟講，你頭先都話落過去睇過啟德體育園區咧，近期譬如其實香港都仲有啲大型嘅體育設施，好似大球場。譬如讲到话香港赛马会有个国际小轮车场啊，等等单车馆啊，等等，你觉得有冇话即系边一啲嘅项目比较有信心香港去帮手搞会好啲咧？ 我剛才都提到啦，即係我梗係希望我哋咧好善用到我哋體育體育園個大型50,000人嘅場館啦。咁呢個咧就希望即係可以爭取話多有啲嘅賽事可以喺嗰度舉辦啦。咁另外就係頭先講啦，我諗有好多香港人好喜歡嘅項目，我哋又做得好好成績嘅乒乓球啊、羽毛球啊、可能係嗰啲嘅游水項目啊、跳水項目啊，其實香港我覺得佢哋都有能力嘅。其實睇翻其實過去香港我哋都試過舉辦過唔少嘅運動會嘅，東亞運啦，其實我哋香港自己嘅香港運動會都有做嘅，其實我哋自己向來都做得唔差嘅，同埋以前我哋都曾經試過舉辦過奧運會啦，咁所以我就覺得整體都係好嘅。咁當然話呢個今次嘅其中一個特色就係我哋係大灣區嘅，即係係有埋廣東同埋澳門嘅。咁我哋呢個三地嘅協作咧，我都係覺得緊要嘅，因為希望咧今次呢個運動會咧係可以大家有個協同嘅效應啦。即係我哋可能啲廣州喺廣東嘅居民又可以嚟香港睇比賽，咁我哋又可能有啲朋友可以去澳門睇比賽，即係一個小大灣區嘅項目一齊去做嘅。咁我相信對於當我哋自己香港經濟以至成個大灣區嘅經濟啊，或者我哋推動體育咧。都係會有一個好嘅發展咯。 雖然今次見到國務院都話希望可以充分利用現有場館啦，你估有冇需要都要起一啲額外嘅場館咧？ 我有留意到咧，即係國務院都有講過係希望係一個咧。即係一個即係所謂慳啲錢嘅項目啦。即係我諗，我哋其實咧都唔想，我諗我哋都有足夠嘅場地嘅。咁但係我都有特別提，頭先都有提啦。我哋都係希望係中長期，唔係淨係講緊2025嘅。即係嚟緊，如果我哋有其他大型賽事，都希望可以起適當嘅場館嘅。咁而家我哋成日都講，之前政府有一個5年嘅翻新場館嘅計劃，其實個進度咧，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唔係好理想嘅。咁呢啲嘅場館其實咧，佢翻新咗之後，可能某程度上都可以趕得切喺2025 咁呢個希望可以政府可以審視啦。咁另外我哋自己都提倡緊話，另一個五年計劃，將一啲係舊嘅舊區裏面咧，有啲嘅舊嘅社區場館咧，都希望都可以借機會有個時間表去翻新嘅。咁都希望係可以做得到咯。因為其實咧，場館做完之後咧，唔係淨係講緊我哋用比賽嘅。咁我哋而家好多市民都希望有多啲嘅場地，成日都講話場地不足，場地不足，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咁希望借呢個契機咧，都可以咧順便翻新下或者起多少少一啲嘅體育場館咯。咁而家其實個體育場館如果按人口比例咧，係唔足夠的。 係講到經費方面，頭先都提到話三地政府自籌啦，另外中央咧會俾一次過嘅定額補助嘅。你自己覺得喺譬如疫情之下，其實都使好多錢喎，落去譬如振興經濟啊等等。你覺得用一筆即係錢要自己再去做攞公帑出嚟，再去做一個大型體育盛事，又會唔會有可能都負擔大啊？呢、這個？ 我哋而家咧成日讲緊体育咧系产业化，即系我哋系其实除咗系我哋话啊，即系政府俾之外，中央俾之外，当然佢哋系支持系重要嘅，亦都系一个对于我哋一个国际嘅形象，对于我哋喺全世界形象都有帮助。咁但系透过我自己嘅期望咧，透过呢个嘅赛事啊，2025或者日后嘅赛事咧，其实都可以咧系催化到更快嘅产业化，即系究竟我哋可唔可以揾得多啲嘅唔同嘅公司啊、私营机构赞助支持我哋项目去举办啲运动咧，系支持多啲我哋嘅运动员咧，以至谂下究竟日后我哋究竟系咪可以养成到一啲市民普及化嘅习惯？大家一齐睇乒乓波比赛咧，次次都有几千人去睇嘅，咁或者好多人去睇嘅，咁亦都可以有门票嘅收益嘅，等等。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契机咧，就让到大家都去全程投入。因为今次我哋睇日本嘅东京奥运，大家睇得好开心啦，都系主要都系睇电视机啦。咁但系真系到我哋喺搞呢个全运会，系全世界全国内所有嘅精英都嚟到香港嘅时候咧，我相信咧都会引起即系好多嘅话题喺度。咁我相信即系有助推动我哋咧系向产业化嗰度发展。 好，唔该晒郑永信，同你倾到呢度。郑永信就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嚟噶。讲到而家咧，国务院办公厅咧就公布啊，就话同意广东、香港、澳门咧就系第十五届嘅全国运动会咧可以承办咧，就系讲紧2025年啊。咁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张凤平。 给孩子的港台散文这本书，选辑的香港作家散文，少年旧友到到引发了我的怀念，重读他的散文源于一份思念，其他作者都写了精品，有一个是我很想见的作者黄朴，他从大学退休之后就移居内地了，读他的散文真是娓娓细道，从不会选择萬綠叢中一點紅嗰種寫法，即係話佢一切從點到面，又從面翻翻去點，佢嘅散文敘述就好似一篇中論嘅文章，真係大開大合。書中選錄嘅一篇《走進綠色》，可以話係呢種風格嘅代表作。 散文一開始，佢就先來一個你最喜愛的顏色嘅調查同埋解説，最後先至引入我最喜欢的绿色，这个是他写作的纹路。 如果我是他呢，我就会老实不客气地从他文中的第三段抽出一句作为开场白。那句话，有学生问我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经常穿绿色的衣服？不过散文读完，经过了人生沧桑和时代的色彩，这些都深深地烙印下来。绿色是尘世赠我的反面印记，这些绿色是人生观的总结。黄朴的散文偶然也都写出了不少微言大义，可以令到我增加知识。事实上我对他娓娓细道的散文是很受落的，比方他有一篇很短的散文收在另外一本散文集，叫做《别人的窗口》，这本书里面文章的题目是女人在一起谈什么。 文章一开始他说，男人在一起的时候谈女人，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会讲什么呢？你以为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亦都谈男人吗？错，他指出女人们不由自主地话题就串到儿女身上了。他说儿女的话题令女人喋喋不休，男人或者不明白个中的心结。黄朴一针见血地指出，儿女能够补偿他在人生之中已经失去的种种。 泰戈尔的诗河流不断地向前流去，而山峰却留在那里， 满怀依依之情。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别人的窗口》，作者黄珀，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公布了下个礼拜一起，由印尼或菲律宾完成了打疫苗的外佣可以来到香港工作，但就要有两地当局发出的认可疫苗接种的记录，并且是有一个指定的记录格式的。入境处都会发出一个有效的外佣工作签证，在起飞以及起飞之前要有72小时的这个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亦都要有指定检疫酒店的订房确认书，租住期咧就系嚟到香港当日起计咧唔少过21晚等等呢啲规定咧先可以输入到翻呢一啲嘅印尼啦、菲律宾嘅外佣嚟到香港做嘢噶。咁啊，头先讲到话喺外佣嘅指定酒店咧，而家就只系得一间嘅啫，暂时就系喺荃湾嘅思丽酒店。咁就计翻话每人咧每晚咧都要收800蚊啦，等等噶。咁亦都包括话三餐膳食啊，同埋所有费用嘅。整体嘅情况点睇咧？想揾一位嘉宾同我。在电话旁边倾，有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珊怡，早晨。 系早晨啊，先生。 早晨，容马珊怡，点睇而家即系佢要喺一个指定嘅检疫酒店嗰度系做检疫啦。咁啊，得一间嘅啫，就系荃湾呢一间酒店。我见话得409间房啊。作为雇主，你觉得舒唔舒缓到而家嗰个想外佣要外佣帮手嗰个市场咧？ 咁其實嚟講咧，當然呢個數字咧，一定係唔會滿足到所有即係其實等緊嘅僱主噶啦。不過要諗一下咧，就係我哋都要從全港性嘅睇法，就係香港政府其實行呢步咧，都係走出風險嘅，因為嚟自印尼同埋菲律賓嘅外佣咧嘅國家咧，都係其實佢哋喺高風險嘅國家嚟嘅。咁而且喺輸入嘅個案裏邊咧。香港我哋而家係收緊咧，都係有呢、這個即係確診嘅甚至冇即係比較嚴重性嘅病毒。咁變咗咧政府不能夠掉以輕心，所以佢就其實根本喺8月16日嘅時候，全世界都已經公布咗，其中有啲國家打咗兩針，都係會重新係嗰、那個即係對付唔到個病毒，而且會死灰復燃嘅。咁所以變咗香港政府唔能夠唔慎重去考慮，咁但係又睇到香港人嘅需要，特別咧可以觀察到其實而家中介公司都好慘嘅，佢哋生意率。咁外佣嘅僱主嚟講咧，其實講真，由政府開始話係14天要隔離嘅時候，其實香港有部分嘅僱主係其實經濟力量係俾唔起錢嘅，咁所以其實有部分嘅僱主咧。都是被迫是暫停是在外面去輸入這個外佣。現在去到21日呢，正如你所說，現在要住那個酒店800元一日的話呢，不是只是說個住酒店問題，其實中介費和意思呢，他上機前的等等呢，其實的費用都不少的。現在問題就是外佣的僱主也都很擔心，其實在這些疫區的國家來的外佣啊，其實佢會唔會係一個確診者咧？未知嘅噃。雖然佢上機嘅時候可能係呈陰性，亦都見過有個案嚟到香港，發現咗係有陽性嘅出現。咁亦都有啲係，如果佢確診咗之後，僱主又好擔心自己嘅責任好大。咁所以其實有部分香港僱主係放棄咗，我哋都有會係收到一啲僱主係求助，佢係可唔可以揾到外佣嘅時候咧，就問佢你愿唔願意係申請當地嚟嗰啲，佢哋都係同我哋表示唔好啦，盡可能同我哋揾翻本地啦，我唔想請當地嚟，我哋驚佢如果佢係一個帶菌者，咁我哋家庭咪非常之危險咯咁。咁其實香港嚟講咧，而家政府係踏出咗一步咧。我哋感覺到係想幫呢個行業睇可唔可以正常化。 嗯， 其實佢係已經係揾一間酒店去做咧，其實已經冒咗風險，咁就係要去係確定咧，因為啲外佣嚟到香港，大家以往都睇嘅經驗就係一間大廈裏面有一個外佣確診，成等大廈嘅都影響所有居民，可能都要被隔離。 嗯， 咁所以政府唔能夠。唔小心，佢亦都唔係淨係面對我哋僱主家庭，要面對全港嘅市民。咁佢能夠用一間去試咧，其實亦都有一間酒店願意配合政府嘅做法咧，其實感謝佢嘅。 明白。 因為其實一個酒店咧，佢做咗外佣之後咧， 即係話佢唔可以應該係夠俾曬外佣去就 做唔到其他啲客啦，係啦。 但佢唔想喺西方，譬如而家其實美國啊、英國都會翻嚟。如果佢去同呢啲外佣一齊住嘅時候，佢係令到調翻轉外佣住酒店受感染嘅時候，咁政府都要保障翻啲外佣嗰個健康問題。咁即係而家佢個價錢咧，我都聽到話有啲會$800好貴。咁我哋記得嘅14天嘅時候，當時最平嗰個咧就3000多就唔包食嘅，係14天。咁嗰、那個數字事實係平嘅，但係嗰啲包嗰啲咧，其實佢係咪合乎嘅水準咧？其實政府未睇過嘅。咁但係而家呢間咧，我相信政府係要監察去睇過，係可唔可以即係真係啲外佣主要保障到佢？咁佢嘅設備啊，各方面應該係有一定嘅水準，仲要包三餐。 但作為僱主， 仲要佢放棄咗呢、這個酒店放棄接其他國家嘅人嚟，咁變咗。政府嘗試咗，其實總係試。如果成功嘅，希望再慢慢去，可唔可以再擴展咧？咁我哋睇到政府係有一個誠意，希望幫助到唔單止係幫助香港嘅僱主，因為菲律賓同印尼咧，其實佢哋啲工人咧都好想快啲嚟香港做嘢。佢當地真係好多人失業，咁、我相信佢哋外國兩個領即係都非常之盡力啊，為佢國民爭取快啲可以嚟香港做嘢。 Okay. 但作為僱主咧，即係。21日啊，每晚系$800嘅话，成16800蚊，即系系咯。雇主嚟讲，会唔会真系可能系唔会用呢个方法去输入，或者对于呢个方法嚟想揾一啲外佣，有几多雇主会愿意肯做咧？调转咁讲， 嗱，可以咁讲，如果申请咗嗰啲咧，即系话佢经济能力冇问题嘅，其实经济有能力嗰啲咧，其实已经冇申请，即系佢冇呢个能力去俾付呢个费用，唔好喺14天嘅时候，佢已经有啲放弃噶啦。咁另外咧就話，我哋調翻轉有僱主喺前日打電話嚟，係希望我哋同政府講唔好例21日係28天，因為佢哋好驚其實見過有 case 咧係過咗21天先有事。咁所以佢哋點解咧？佢有外佣僱主問我，可唔可以我喺出邊即係21日之後，我再訂個酒店俾佢住多7日？咁我就同佢講，你千祈唔好咁做，因為點解咧？21日之後咧。唔係政府規定佢住咯，咁你俾佢住，僱主除非你同埋佢一齊喺酒店住啫。如果唔係嘅話，你點確保呢個這個工人去邊咧？冇人可以監察到，究竟佢係會離開，會唔會受感染啊？其實工人點你都唔知喎。 容馬生爺，我想問，即係而家一間酒店啦，就做呢一個嘅檢疫啦。以你所知咧，係僱主自己幫啲外佣訂，定係都係中介公司做嘅咧？呢、這個？ 多數都是中介公司幫他的，如果經中介公司那些、如果他有些僱主是直接的，當然是他自己去幫他自己去啦。 會不會爭得很緊要啊？以你所聽到都 這個呢，就其實所有中介公司都說400間是不會夠他，即是一間是不會400多個床位是不夠他們用的，你肯定的啦。不過就說，但是如果政府不去採取這個行動，嘣一声俾好多嚟嘅时候，政府好惊噶噃。 O、okay. K， 有冇啲机制可以做得好啲咧？ 情况嘛，佢系想做咗，我好想呢个系谂嘅啫，唔系政府话俾我听，唔系啊，系我系谂嘅政府咧系想尝试一间，如果成功嘅时候先至再下一个策略，因为你而家输入个案当中依然系有确诊嘅人士噶嘛。亦都有香港市民會質疑政府點解喺呢個階段仲俾呢個高風險嘅人嚟啊嘛？ 明白，好 ，OK。容馬生兒，多謝曬你啊！時間所限，同你傾到呢度。容馬生兒就係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嚟嘅。